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。

是。

过冒险，自己对你的思念。我应该享受自由，微风吹过城市每个角落，尘埃飞过。 想别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

你环游世界去，你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，多少情雨风雪冰都是我的 memory， 你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，四处留下我的足迹，想着你， 你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，多么幸运你让我拥有你。 Thank you.

穿梭过了寂寞，只见霓虹灯闪烁。 牵着你一直走，

us along the way， 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

看、哦哦、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你要的是崇拜，并不是谁的爱。 Thank you.